第十九课，我觉得这是学口语最好的方法。 期中考试后，玛丽班上一些同学的口语考试成绩不太好，教口语的张老师组织班里同学进行了一次关于学习方法的讨论。 同学们来中国已经几个月了，大家学习都很努力，有的同学进步比较大，刚来的时候张不开口，现在已经能够和中国朋友用汉语自由交谈了。不过也有一些同学总觉得自己口语进步慢，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怎样才能尽快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呢？铃木，你先说说。我觉得要想说得流利，先得听明白。你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，怎么跟他们交谈呢？我买了好多跟课本内容有关的录音磁带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听录音。课上我把老师说的话录下来，课下录一些电视节目，没事的时候一遍遍听，一遍遍跟着重复，这样我觉得听力进步很快，老师上课说的话基本都能听懂，回答问题时就有信心了，有些话听多了一张口也能说出来，慢慢我也就敢和中国人谈话了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听录音当然是个好办法，可是在你的国家不是一样可以听录音吗？我们现在是在中国，这么好的语言环境，整天在宿舍听录音干什么？我学口语的方法跟你不一样，我除了上课其他时间就走出宿舍，到校园外面去和各行各业的中国人聊天，汽车司机了，售票员了，街头卖菜的商贩了，都可以常和他们聊天。你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语言，还能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，我觉得这是学口语最好的方法。 我认为麦克说的很有道理，我有一个感觉，上课老师说很长的句子我差不多都能听懂，可是在和中国人交往的时候常常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，有时候是很简单的句子也要听上几遍才能听懂。我想我是听惯了老师那种又慢又清楚的语言，可是买东西的时候哪个售货员会不慌不忙地跟你讲话呢？而且平时说得少，到该说的时候往往没有信心，所以我想应该多和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交往。我有不同的想法，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，好多地方的人说的不是普通话，可是我们并不一定清楚。我学汉语是想当个翻译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学不标准的汉语，所以我愿意多听老师说的话，愿意多听听广播。我还请了一位辅导，让他帮我练习发音，我想学的是标准的普通话。 玛丽，你的口语进步挺快的，说说你是怎么做的。 我也说不清哪种方法是最好的，如果说我的口语有些进步，我想那得感谢我的几位中国朋友，他们对我非常好，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到了语言，还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，我想这对学好语言也是有帮助的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么好的中国朋友的。是啊，我也有同感，我就非常羡慕玛丽，她的辅导老师对她的帮助确实很大。哎，玛丽，能不能跟王峰说说，也给我辅导几次？还是你去跟他说吧，我看他现在也挺忙的，就怕……那你就别辅导了，我看你现在说的挺好的，给别人辅导都可以了，别开玩笑，上课呢。 好，刚才同学们谈了自己学习口语的方法，我想每个同学讲的对我们大家都会有一定的启发，很多同学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，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试试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的。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吧。